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成龙陈淑华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最重要是一对恋人，总之一对，大家都能够明白对方，其实就是明白对方，了解对方，包容对方，才可以一路在一条大家人生路上携手向前迈步。时间五点十三分，早晨早晨，听紧嘅系正月十五朝头早嘅清晨爽利。咁今日咧就系正月十五啦，新历嘅日子咧就系二月十五号啊。寻日情人节咧都真系果然咧，即系虽然话系咪即系送花嘅热潮减低啦吓，因为都系一个疫情笼罩住，但系有啲嘢都依然要做嘅。当你去到花墟，成条街都卖花嘅时候，就真系见到咧系好挤拥。好多人都要揀選啲花，而啲鋪頭就真係預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花，就係、是、趁住咧呢兩日能夠係做多啲生意最好啦嚇。不過諗住夜晚情人之餐咧，就因為而家呢個疫情關係，唯有係改喺或者屋企兩個人二人世界啦嚇。而家温度十六度，今日最高又暖翻少少啦，最高有21度啊。 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肆爱一阵。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枕，怎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仍然愿意靠向你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真恨，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已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 周慧敏《痴心换情深》在情场上咧，总有人付出嘅，两个是不是真的对等咧？咁啊，梗有一个是爱一个多啲嘅，一个是爱人多啲，一个是被爱是幸福。始终点都好啦，两个人在埋一起的时候又冇计较咁多嘅。总之大家和好吓，恩爱嘅相处就得啦。时间5:18，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两三日影响华南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风势颇大和有雨。预料一道冷风会在周末抵达华南。该区天气转冷，受高空扰动及季候风补充影响，下周初华南地区有雨，天气是持续寒冷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最高气温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3%。 林淑容《情人桥》啊。呢啲咧就系差唔多系七十年代一啲嘅情歌啊，系林淑容嘅《情人桥》。又有情人桥，又有一条桥。嗰阵时啲情歌系兴呢啲歌名啊。 身着绒毛呀，白羊角呀，白羊角，哎哎哟呀，眼看他跑不了呀，过桥。 打情骂俏地，其实大家都是一对的。青山怨曲的歌曲都是当年七十年代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一条桥。早晨，早晨，你听的是正月十五这日的情人节，中国情人节的清晨爽利。

我只腳咧就會喺度做運動。其實好簡單嘅啫，攞個腳掌咧喺度左擺右擺，左腳做完就右腳做，一齊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後，咁樣咧就做幾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對你的腳咧係會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時咧，就算趕時間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氣先，咁先慢慢咧，只腳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個對心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你尋晚休息咗一輪咧，嗰啲血靜止咗，突然間將血一齊衝曬上嚟嗰陣時，去緊張，咁或者會對心臟會有影響。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數咧就係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樣你自己喜歡吃的啦，咁最後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錢佩慶。 清晨五點半，香港电台由何佩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07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19宗输入个案，其他全部是本地个案。另外约有4500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目前确诊数字上升得快，每两三日就会双倍上升，希望农历新年聚会感染个案回落后，整体数字可以下降。医管局相信目前有几千名患者等候送院，会为他们提供查询热线，希望他们耐心等候送院，但如果情况转差要立即叫救护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举行电话会谈，布林肯说努力支持为局势降温对美国来说是刻不容缓的优先事项。不过布林肯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为都将面对迅速、协调一致、强而有力的回应，又向库列巴保证美国和合作伙伴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乌克兰经济及金融稳定。布林肯和库列巴今次通话是在两国总统会谈后的第二日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有关做法可以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及领土完整，而这个方向亦加入了，而这个方向亦写入了乌克兰法例和宪法。泽连斯基又说，很多记者和领导人向乌克兰暗示可以不冒这个风险，亦不要总是提及乌克兰加入，乌克兰将来要加入北约的事。他认为这些所谓风险与俄罗斯的反应有关。乌克兰国会在2014年底通过两项法例修正案，放弃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2019年2月，乌克兰国会通过修宪，确立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方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66点，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1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03， 日元 115.58，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273， 人民币 6.35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3，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1.42 美元，卖出 1872.1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招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今前池旁鸳鸯戏水。 费玉清的月圆花好，又有叫花好月圆，总之就是这个元宵佳节。元宵佳节其实就是新年之后，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象征着春天的到来。传统就会在这一天就是去上花灯啊，猜灯谜啊，吃汤圆啊，元宵佳节大家是祝贺一下的。咁呢个系传统新春定义嘅最后一日，亦都系春节假期之后嘅第一个重要嘅节日啦。元宵佳节能够喺埋一齐共度，梗系开心啦。但系人隔千里咧，真系相思万千重啊！明月千里寄相思。系苏兰。虽然佢唔系原唱，但系都有佢好听嘅，都系曾经红过一时嘅，以前嘅歌手，其中有一位歌手系苏兰嘅《明月千里寄相思》。早晨啊，元宵佳节嘅呢个朝头早，现时时间咧接近5:09嘅时候啊， 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又冻啦。现时温度16度，相对湿度82%。今日礼拜二咧，我哋6点后有崔少汉博士，都系同大家讲元宵佳节啊。 人的眼泪透过我内心里渴望，还期望你看看我，注视我目光，祝满你。 月圆即是月满啦，女方的月满普佳人。咁啊，元宵佳节咧，应该一啲中式嘅嘢咧就更加相衬嘅吓。啊，呢、這个即系张灯结彩，即系古时嘅时候睇翻啲古装片都系吓。喺呢个元宵佳节咧，就张灯结彩，嗰啲男女咧就系出嚟呢一度咧，就系、是、其实谂住都系认识下人啊。当然都想见下世面，睇下嘢啦。咁啊，谂起落唐伯虎咧，一首嘅佢写咗嘅系元宵嘅呢一首诗。 就是说有灯无月不如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宵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忽地笙歌菜射神，不剪芳砖开口笑，如何烧得似良辰。菜射神是什么呢？是一种古代的祭祀活动，陈列酒食祭祀土地神，并且相互饮酒作乐。咁啊，呢首唐伯虎所写嘅元宵大致上系讲话啊，呢、这个嘅月夜如果只有五彩花灯，缺少咗皎洁明月，实在唔能够让人尽情欢畅。这样的夜如果只有皎洁明月，没有五彩花灯，实在不能算作真正嘅春天。无味动人嘅春天来到人间，让人人欢乐，让美丽的人儿更加如花似玉，精致多彩的灯火在月光下燃烧，让皎洁的明月更显如水似银，满街是珠宝翡翠闪耀，那是游玩看花灯的村女们，到处都笙歌嘹亮沸腾，那是在热闹地菜射神的小伙子们，如果不尽兴游玩，开怀大笑，怎么对得起这样的良辰吉日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急性中風，咁可以等一等咯，情況比較穩定啦，血壓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咯。咁記住，疫苗唔係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針再等多四禮拜第二針，再兩個禮拜先有個效果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六個禮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間惡化，你先打你趕唔切咯。咁所以我覺得要居安思危咧，應該盡快接種先啱。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六点两个字啦，室外气温系16度，今日最高咧就系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2月15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元宵快乐啊！ 大家都系咁讲。 系啊，咁我哋中国人过新年又好开心啦。咁啊，成个正月头咧，由初一到十五咧，都系充满新年气氛嘅，应该吓。 啱噶，因为咧元宵佳节。即大家咧都系覺得仲有新春嘅嗰種氣氛喺度啊嘛，家家咧最好咧就係慶祝團團圓圓啦。 係啦，嗱咁啊，今次咧我哋亦都係特製呢個係農曆年篇嚇，中醫養生金句之農曆年篇嘅元宵節啊。 係啦，一年兩篇，有個順口溜：正月十五是元宵，張燈結彩。乐逍遥， 哇！崔博士，你真系好好文采，谂一阵就已经谂到呢句出嚟啦，系嘛？ 呢啲都系小儿科嘢嚟嘅。 系咁啊，自细你就读书，中文又咁叻啊！嗱，咁啊，呢个元宵佳节就大家应该系乐逍遥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埋下一个星期二咧，都系集中讲翻元宵佳节嘅嘢吓。 对啦，两集。 嗯， 今日正正就系农历嘅正月十五啦，就是、中国传统嘅元宵节啦。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者春灯节等等的，属于传统新春定义的最后一日，亦都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月圆之夜就是这个人月相圆，就是元宵佳节，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这个意义应该会有的，但是根据它起源最初的意义，其实是人民祈求丰收，庆祝天官大帝。这个天官大帝呢就是尧帝了，他的诞辰，这个是一个道教庆典来的，而且呢在这一日呢就进行祭月赏月的活动的。 那元宵佳节的起源是不是有很多个的呢？ 有很多种讲法，我今天呢就讲三个起源。 好啊，第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汉武帝了，他对太一，太一呢是讲一个神，这个就是主宰宇宙一切的神，他对于太一是很虔诚的。传说他在正月十五日一定就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由黄昏开始，他用盛大的灯火进行祭祀，通宵达旦。 哇，通宵达旦到灯火通明了，是吧？ 对，一路就是祭到天光。在祭祀的期间， 啲夜空偶然间又有啲流星咧系掠过 嘅 噃。 咦，咁啊即刻许愿嘅咯？ 啊，梗系啦吓，咁啊人间嗰度咧就灯火通明，上边咧天上咧又有流星啊，咁咧就系天地相辉映啦。 嗯， 渐渐咧民间就形成咗喺正月十五夜张灯结彩。我嚟祭月赏月呢一个习俗啦， 所以咧就系元宵佳节咧就好热闹，好开心吓。 哦，系啊，系啊。 咁、第二个嘅传说咧， 第二个就同佛教咧好有关系啦。喺东汉嘅时候，佛教就传入中国，汉明帝咧就非常咧信佛嘅，佢就听从大臣嘅建议，喺正月十五嗰一晚啊，就喺皇宫入边燃灯表佛啊。 嗯， 我嚟咧拜佛啦。从此民间亦都流行在元宵夜就点灯供奉佛祖。去到东汉末年，元宵节初步就发展成为一个民间节日。元宵点灯的风气一路流传下来，去到南北朝，梁武帝又是非常虔诚信佛的。在宫中正月十五那晚又是灯火通明的。到了唐朝，佛教大盛，官家民间在元宵夜齐齐都燃灯供佛。咁渐渐咧就成为一个风俗，甚至咧系一个法定嘅活动嚟噶啦。 咁所以咧喺元宵佳节咧，亦都更加多人咧就去拜神啦，咁样嗬。 冇错，系啦。 咁第三个嘅讲法咧， 嗱，同道教有关。道教咧有三元说，就是、一元两元嘅元啦，仲以三元嚟配三观嘅。 上元天官正月十五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下元水官十月十五生。 在魏晋时，道家就用三官和时日节后相配合，指定每年的正月十五，即是第一次月圆之夜，就上元节。 嗯，即是今日啦。 是啦，就是我们的元宵节啦。中元节就是每年的七月十五，下元节就是十月十五。南宋的吴志穆有本书叫《梦娘录》，他这么说过： 正月十五元直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神。 系啦，嗱，呢度清楚就讲出上元节就同上元天官有关噶啦。同时咧，亦都喺呢一晚啊，有点灯祭祀天官祈福嘅活动。 即系总之咧，三个说法咧都系热热闹闹噶啦，嗬。 冇错啦。 好啦，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咧就系一路嚟讲咧，元宵佳节咧都好传统，好开心嘅吓。 就算我哋喺香港咧。年年的元宵节都有很盛大的庆祝啦，咁而家有疫情就冇得讲啦。 系啦，嗱，以前嚟讲咧，真系有上花灯啊，去猜下灯谜啊，咁嗰啲噶嘛，系嘛？ 仲有啦，食下汤圆啦，放烟花等等嘅。 系啊，咁而家暂时嚟讲，疫情啊，就系呢啲一切都停止咗。希望我哋会再见翻呢啲热闹嘅场面 啊！一定会嘅，要有信心。 系， 其实中国喺唔同嘅地方喺元宵节嗰晚咧，仲有唔少有啲地方色彩嘅活动噶，譬如话游龙灯啦。舞狮啦，踩高桥啦，划旱船啦， 划旱船系呢个就系旱季嗰个旱啦吓， 冇错啦， 系即系咩咧吓？ 啊，其实就喺陆地咧，就好多人模仿爬船嘅动作， 嗯， 一路爬咧，一路咧唱歌跳舞嘅， 系。 咁另外仲有逐鼠喎， 逐鼠即系咩啊？ 逐咧就系赶逐嘅逐啦，鼠就老鼠啦，就因为咧有啲地方啊，啲老鼠咧。就好中意咧食咗啲蚕虫啊，嗰啲养蚕人家咧就损失惨重啦。咁于是咧，佢哋就谂到个方法，用啲米粥啊嚟喂啲老鼠， 系 等佢哋唔好食啲蚕虫啦。 都有计喎， 系啊。仲有一种咧叫送霞儿灯， 咁系点解咧吓？ 嗱，其实咧就系送一啲花灯俾嗰啲新嫁女啊，或者结咗婚仲未有生育嗰啲人，寓意咧添丁个灯咧就系丁啦嘛。 系 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活动嘅。去到2008年6月，元宵节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 即系要保留啦吓。 系啦， 呢啲传统系需要嘅嗬。咁啊嗱，元宵佳节咧必备嘅嘢就系话猜灯谜啦，其实几好噶，咁啊大家可以又抛下文彩出嚟啦，然之后又动动脑筋， 冇错， 去谂下个谜底系点咁样吓。 所以。我就趁住今日系元宵节，又搞搞新意思。 好啊！ 喺呢个节目入边咧，出几个谜语咧，俾大家猜一下。 嗯， 个谜底就下次先揭晓。 好。 咁咧，下一次咧，我哋讲埋灯谜嘅起源，有个连贯性。 好好，咁啊，先听听个谜面系点先吓。 好嗱，我总共谂咗十个嘅。 哇，好多喎、啊，咁都好、啊。我哋谂谂嘢先。第一个系点啊？ 第一个咧就系、是、一个数目99，估一个字。 九十九咧就系中国数字嘅写法，咁嗰个谜底梗唔讲啦，要个贴士先，好嘛、 啊？你可以咧从姓氏咧，同我哋中国人姓氏嗰度入手嚟谂，系一个姓氏嚟嘅。 好，九十九猜嘅姓氏有关。好，第二个系咩咧？ 都系同数字有关嘅谜语。嗱，谜面就系横一个四，直一个四，下面两个四，上面几乎三个四，系估一个字嘅。 哇，俾啲贴士先得喎，又吓。 嗱，个谜底咧，同我哋人类嘅一种日常嘅活动有关嘅。 哦，好，咁啊，第三个咧， 都系同数字有关，一至十一笔，冇横又冇直。 嗯， 又系估一个字啦， 系一至十一笔，咁、那个贴士系咩咧？ 啊，呢、這个贴士咧，同我哋中国嘅易经，甚至同中医都好有关系嘅。 哦，哇，咁多数目字嘅谜面嘅，咁第四个系咪都系数目字咧？ 都系啊，十字在其中，四面不通风，若作田字解，不是读书用。 好押韵、啊， 都系估一个字。 哦，咁俾个贴士嚟啊，又 這個呢个咧个谜底就同地区民族有关嘅。 嗯，咁第五个系咩咧？ 嗱，第五个咧就系一首诗，我记得细个咧听我阿妈咧就系俾我哋估嘅。不如阿钱，你同我念咗首诗出嚟先啦。 好啊，好啊。一口庄田礼在旁，二人十四一心庄，冧蓬盖住嫦娥女，白目相思想嫁郎。 嗱，四句诗就估四个字， 系 每句一字，个谜底咧。同我哋新春啊，好貼切嘅，係好意頭嘅。 講啲揮春語嗰類嘅啲好意頭嘅説話啦。 好意頭説話啦，係啦。 嗯，好。第六個係咩咧？ 第六個咧就唔再係數字啦。個謎面就係斯文賊斗黨行事啊，約埋去犯案啊。 嗯，哇，都拗頭喎。有咩貼士？ 就猜舊約聖經其中嘅一本書。 嗯， 咁喺入边就揾到答案噶啦。 啊，以上呢啲即系你由细个记到而家噶啦吓。 系啊，有啲咧就系听父母讲噶啦，有啲咧就上堂老师俾我哋同学估噶啦。咁啊，听咗之后咧就入咗脑啊。咁喺适当时候，好多时候我就攞出嚟同啲朋友玩下。 系几好啊！ 啊，觉得几有趣、啊。咁啊，趁住元宵节啦，又古灯谜噶嘛，咁、所以咧就攞出嚟又同大家听众分享下啦。其实可能好多人咧。都听过，甚至知道谜底噶啦。但系唔知嗰啲，咪动下脑筋。我喺下次节目嗰度同大家咧就交代个谜底啦。 好，头先咧就讲咗六个，你话总共有十个啊嘛吓。 系、有几个咧就系、是、网上睇到，你都觉得几有趣啊。啊，顺手拈来啦，同大家再玩下嘅、 好啊，第一个咧， 猜谜的益处 有益身心， 系估一个人一个女明星啊。 哦， 俾、个贴士啦。这个就是出身于亚洲电视的。 嗯，都要想一下靓女啦。 是啦。 那跟着那个呢， 个谜面很简单，叫早晚食斋。 啊，那猜什么呢？ 啊，猜一种食物。啊，这种食物呢很方便很容易吃，但是不是很有益的。 很方便的就是公仔面啊，有些人喜欢吃薯片啊那些啦。 都是那类啦，你想下去就可能想到的。 嗯， 但是跟谜面很贴切的。 好，那另一个是怎样呢？ 是一句诗来的。咁不如阿钱，你同我读咗佢出嚟先啦。 好啊，春雨连绵妻独宿。 春雨连绵，大家知啦，妻就妻子嘅妻啦。 嗯， 独自留喺屋企啊，妻独宿，又估一个字嘅。 系同咩有关呢？ 嗱，呢个古法咧，就同呢首诗入边其中一个字有关，但系要用一种叫选字法。 系， 即系话咧，你揾到呢个字之后，就系将一部分嘅笔画逐样逐样咧。刪除了、剩下就是個謎底來的、 挺得意、好了，那最後一個呢、 那我時時在這裡講中醫養生嘛，是不是？那當然要出一個跟中醫有關的謎語啦。 對的，對的、 也都是呢在網上看到的謎語來的、 我 覺得挺好玩。這個謎面是這樣的，先生有個病名就叫火攻心、接著有條處方了，不如阿錢你跟我讀一些藥材出來。 好啊，分别咧就有淡竹、柴胡、胡子、防风、灯芯、熟地，可用可不用；生地不可不用。 希望大家系估咩咧？就是、一种中国节日常用嘅手工艺物品嚟嘅。 啊！但系呢个好有趣啊！个谜面又有埋病名，又有埋处方，跟住你要估嘢喎 吓。仲、有呢个谜语嘅 有趣地方，尤其是系当你估到个谜底之后咧，你再睇翻嗰个病名同埋处方咧，你会拍案叫绝啊！ 嗯，好啊，嗱，我哋今次咧就收晒十个系猜灯谜啊，大家谂一谂先，有成个礼拜嘅时间，下个星期二咧，崔博士就会同我哋揭开呢个谜底噶啦 吓。啊，声明啦，估中冇奖噶。 咁奖咧就系其实自己嗰个脑筋咧又再清晰啲，又证明自己原来谂到嘢噶嗬。 加埋咧送健康俾大家。 咁啊系，好啦，嚟到咧就系饮饮食食嘅时候啦。今日正正呢个元宵佳节，系咪讲汤圆咧？ 梗系要食汤圆啦。 嗯， 介绍一条鸿运当头汤圆啊。 好啊， 够一家四口食嘅。 系咁，包括啲咩咧？ 啊，个材料就系红枣去咗核啦，龙眼肉同埋杞子各50克，新鲜嘅淮山买一条，糯米粉200克，加啲红糖或者片糖啦，随你个人口味吓，甜啲淡啲都得嘅。 系， 再讲一次，红枣去核，龙眼肉。同埋杞子各50克，新鲜淮山一条，糯米粉200克，红糖适量。 嗯，咁点样整咧？ 个整法咧就少少巧妙啦，要洗净淮山啦，批晒啲皮，将佢切晒粒。 嗯， 先将佢蒸熟咗，糊成粉啊，我有时间将压到变粉啦。然之后同啲糯米粉捞埋，加水一齐猜。 嗯， 猜、啊、做汤圆。然之后咧，嗰啲馅系咩咧？就系、是、红枣啦、龙眼肉、杞子。要蒸佢，蒸10分钟左右，蒸到熟晒啦、 嗯， 又是攞匙羹咧压扁晒，捞匀，好似咧一团粉咁样，然之后将呢啲嘅馅就逐粒逐粒咧就放入去咧头先嗰啲淮山糯米粉汤圆入边，包咗佢，咁然之后用6碗清水就煮溶嗰啲红糖啦， 嗯、 再将佢咧摆落另一个煲入边，同啲汤圆一齐煮，煮到啲汤圆浮起咗。咁捞起上嚟就食得㗎喇吧。 係哇，呢个真係自家制㗎喎，出面冇得卖㗎喎。 我自己试过一次都几得意几好食。 不过即係将嗰个淮山呢颜成呢个粉状呢，咁食出嚟个汤圆嗰个感觉系点㗎？ 糯米就烟烟韧韧啦，但淮山系比较松散㗎嘛。咁、 嗯、 两样捞埋咗呢，一个几特别嘅感觉，食、哦、过就知㗎啦。 好，咁大家要试下整先吓。好啦，整咗呢个鸿运当头嘅汤圆啦，一路食得好味之余，佢俾我哋有啲咩嘅功效呢？ 红枣补气健脾，养血安神；龙眼肉就健脾养心，补血安神；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淮山益气健脾，益肺养阴；糯米补益中气，健脾养胃；红糖补中缓急，和血行瘀。哦，整个汤圆甜品夹埋就系补气健脾啦，同埋养心安神啦。 嗯，真系听到都好想食啊！而家咁早咧，大家留意定啦。咁啊，晏啲去买材料，咁啊，今晚有得食咯，嗬，系嘛？ 啊，今晚食就正正咧应节，同埋咧食得赏心悦目啊！ 系啊，咁啊要听埋啲元宵节嘅歌，就更加配合啦。咁啊，有冇谂到咩歌啊？崔博士 啊，元宵节咧，我时时就谂起紫钗记噶啦。 哦，李益同埋霍小玉，佢哋就喺呢个喺元宵佳节出去睇花灯嘅时候邂逅啊！ 冇错啦，系咁啊，引起一段传颂千古嘅爱情故事啊！ 系啦，咁我哋就听咧嗱，就唔系听任白啦，因为时间太长啦。我哋就听郑少秋、汪明荃佢哋有个电视剧版嘅《紫钗行》。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再见，就继续讲元宵嘅事啦吓。 系啦， 好，拜拜， 拜拜。 紫玉钗，寄情怀，浓情切意两无猜。 紫玉钗，滚情怀，源源因因难分解呀。 地老天荒情。受花。

居家接受医护监察，一阵听下。 咁政府咧系推出啦270亿元嘅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咁更加系首次向中低收入嘅短期失业人士派发10,000元嘅津贴。立法会财委会今日咧就会开会讨论噶。咁我哋访问过呢一轮相信会受惠嘅行业从业员同埋立法会议员，一阵间听下佢哋嘅意见。 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今日起下调到3岁，今朝8点开始可以预约。有家长话，近日有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病情严重，甚至死亡，谂过带仔女去打针。有幼稚园嘅校长话，安排外展队对学校打针会有困难。一阵讲下。 本港近日咧系出现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严。